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音九六九，听音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航天员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荣誉称号。12个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当地2018年 GDP 预期增长目标，较去年相比，这一目标较为下调或持平。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技术方案近日在青岛通过专家评审，这标志着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关键技术课题取得重要阶段性的成果。电影《中国女排》拍摄工作座谈会在国家体育总局召开，会议确定电影《中国女排》今年下半年开机，2019年10月作为国庆献礼片开播。今年北京在建高速共9条，2018年6月底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至大兴段主路贯通，首都环线正式成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三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指出北京物美某分公司销售食品不合格，要求立即核查处置。多位中介人士表示，预计2018年北京二手房市场交易量将有所回暖，但全年预计不会超过15万套。北京市政协多名委员分别从全科医生建设、紧密型医联体的搭建、肿瘤专科医师培训、医保支付改革等多角度切入，展开热烈讨论。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却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试认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刻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太高。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分，从此离分不再有温存，谁能爱？

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记住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不爱你呗，说你也爱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伴随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出炉，各省份2018年工作重点也逐渐明晰。这其中，扶贫、教育、养老等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领域，更成为了关注焦点。未来北京将打赢三大攻坚战，蓝天保卫战就是其中一个。过去五年，北京共淘汰高排放老旧机动车216.7万辆，累计为约5万余辆使用两年以上出租车更换三元催化剂。今年春节期间，十家快递企业均表示不打烊。按照惯例，春节期间部分快递企业会加收一定的服务费，多会加收10元左右。春运将至，为减少旅客出行烦恼，提升出行质量，铁路升级便民服务体系推出新产品高铁顺手记，帮助旅客在高铁站内将不便随身携带的物品直接快递到家。某平台对职场白领年终奖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今年白领年终奖发放程度和满意程度出现大幅度增长，远远高于过去两年，这也让白领对年终奖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的提高。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透露，目前本市建成区57条黑臭河流已全部还清，今年还将对各级河长加强巡查督导，促进其履职。北京将花10年的时间提亮中轴线，同时三个文化带上散落着的500余处文物古建筑正在浮尘回春，点亮成串。市文化局长陈东透露，为了满足市民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准备了丰富的文化大餐，并将向市民免费提供30万张庙会门票。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想偷偷对 郭富城本身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直至今天的成就，那一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其实更多的是模仿郭富城的舞姿和发型的会比较多一点。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